声新格局，创造声音新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抄字，跟我来那辆。这是四位，给这儿训水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孙茂昌给盛秀陵园出主意，让两位小侠去冒名诈婚，那么这两位年轻人究竟会不会听从孙茂昌的计策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我说孙老寨主，您有什么话您直说，咱别破闷儿行不行？你们俩要打算在岛内成一番事业呀，这么着不成，没头的苍蝇瞎撞。我打算让你们俩啊娶邓美玉跟陆素琴为妻。我得先问问你们俩人娶媳妇儿没有，家里要有呢，这事儿咱们还再商量再拆对。要没有呢，我觉得这俩姑娘不错，长得也好啊，是武艺也出众，而且呢门楣也好。别看军师陆广元死了，他们家的门风可好，军师之女嫁你们这个身份不低，而且陆家的家规大，三尺男童不娶，擅入内宅，只有一个老家人姓张，叫张生，可以往内宅走。这个张生啊比陆广元岁数还大呢，老头子了。剩下呢他们家里头男的都在外院，内院谁也不许去。我保这俩姑娘是好孩子，你们俩敢探讨呢也算年少英雄，要娶了他们俩，哎，在这个岛里边活动可就方便多了，那时候再成一番事业我看可以。您看可以？您觉着我们怪般配的是吧？哎，我瞧着合适。哎呦，您说您把我们俩人给带到这儿，这么样的优待我二人，我们感激不尽，放我们一走也行，把我们送出岛去也可以。您提这码事不是老糊涂了吗？你瞧这怎么话说的，给你们说媳妇儿我怎么倒不对了？不是这好，我们刚才跟您小婶您是没听明白是怎么着，说什么来着？我们是违背父命，我没跟爸爸说，没跟师父说，又违父命又违师命又抗帅令，我们是偷偷的秘密的来探讨，这个立了功回去，将功折罪，肯定不记功了，但也不记过，怼了就不错，就是说任何错误都不能犯。另外呢，要不立功回去是必死无疑，我爸爸可有这梗劲儿，我爸爸为政军法就有宰儿子这个举措，那一点不新鲜。 我们到人家这儿跟您说，就怕沾上淫贼二字。我们不是图人家美貌来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姑娘的绣房，说什么也不能进去。误打误撞又让人逮着，到您这儿来把以往的话都说明白了。我们现在要答应您娶人家，这不更坐实了吗？见没色儿起淫心，我们俩人一人娶一媳妇儿，回去一见我爸爸，这是您儿媳妇儿，这是您徒弟媳妇儿，没经过父母之命，在外边就私自娶妻，您琢磨我们俩还要脑袋不要啊？这个事情不能办呢。孙茂昌一听，你说这年轻人怎么那么啊封建呢？这思想一点不开明啊！我这么大老头子都不顾这，您不顾行啊？我们得顾啊！您二位都多大岁数？70来岁了，剑客门徒，这一辈子您都经过，我们俩人这个终身大事又是啊，头一次娶媳妇，岂能草草？没有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焉能够允从啊？万万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混俩人。摇头晃脑跟不愣骨似的，一事说不成。孙茂昌一听，谁娶媳妇儿？您不让我们俩娶吗？你们俩叫什么呀？圣秀陵园。谁让你们俩说自己圣秀陵园了？我这话还没说完呢。怎么着，你们俩呀就说你们俩是金龙川的两位少爷，杜林杜茂。杜林杜茂本身就是他们俩的未婚夫，明白吗？到那儿我一说，你们俩人娶他们俩人，杜林杜茂娶媳妇儿，不是你们俩人娶媳妇儿。啊，冒名诈婚，一点责任都不负，更流氓了，明着占人便宜。您这条计策我们哥俩想明白了，诈金龙川二淫贼的名字，到岛里边来见未婚妻来了。您到那一说，俩姑娘一糊涂，我们俩人跟原房入洞房了，占人姑娘便宜不说，仰借人军师府的势力，我们俩在岛里边行其事情，到最后落一什么，是金龙川的杜林杜茂在岛里边办的这些个坏事，恶名扣在他们哥俩脑袋上头。这个万龙藏风岛里的人知道大怒，兵发金龙川，这样跟金龙川打起来了，借刀杀人，嫁祸于人，我们俩人白占姑娘便宜还不用负责任。叫您一说我们哥俩想茬这事儿那么美，但是不是似乎有点不老地道的？老爷子，这要让我们那爸爸知道了，让一干侠义知道，您作为剑客门徒，您怎么能出这样的主意来呢？想我们堂堂的侠客子弟，上三门的门户，冒淫贼之名前去诈婚更不成了。您这不开玩笑呢吗？不成，或俩人这梗劲儿上来了。孙茂昌一听，呵，你这俩孩子多急人呢啊！哎呀，我说王英，怎么着兄弟，可惜咱这岁数。咱们俩年轻时候怎么没人跟咱说这好事呢？你我想出这么一条妙计了，你说这俩孩子，呵，不是你们俩想那样。我刚才说这俩孩子，杜林杜茂啊，银昌素季，棉花素柳的，你们俩听明白没有？知道更不能冒他名字了。这俩人头这么次，我们顶他的名算什么？这俩人头这么次，这俩好姑娘给的他们，不是给人送火坑呢？哎，咱们平心而论，是你们俩的行为高尚啊，还是杜林杜茂的行为好啊？ 那当然我们行为高尚了，我们少侠客。是啊，那那么好的俩姑娘我打小看大了，我保证他们俩人是好人家的女孩，那是嫁你们俩好啊，还是送到二阴贼家里的好啊？那还是那个他给他们，他当然是，是不是？就您看呀，我看什么呀？不是，您到底让我们干什么？冒他们俩的名啊，先结婚，结完婚之后呢，等于把俩姑娘就算给救了，知道吧？至于说见着你们的父亲陶然公嘛，什么临阵收妻呀、啊，有抗父命啊，啊，为殒命而先娶妻啊，这些个事情，哎，俩老头一拍肚子，一脱满不言然，由我二人一力承担，我们保你小弟兄无事。 师哥， 啊，兄弟， 说这行吗？ 事儿倒是好事儿，那行不行的？那反正我师父是你爸爸，是不是？这个，你觉着呢？我觉着咱们应当匡扶正义。尽早欲干一番事业嘛，把这些个小儿女情态呀、啊、还要抛却了。既然有两位老侠个一力承担的话，那咱们俩人不妨照计行事。嗯，二位老侠客，我们俩要娶这二美，我们老爷子一干的侠义师长要怪罪下来，都冲我说，要宰我们时候，您二位可要替我们分辨，主意是我们出的呀。那那头怎么去说呀？不用你管了，我把你们俩一放，明天天王殿上我怎么答对呀？是不是？这得有招有对呀。顺人家里把你们俩人逮出来，那么多人瞧着，都说是我孙宝昌给提了走了，我愣说不知道，半道跑了。交代不下去，所以呢，既不能放又不能留，我出这么一主意，把你们俩还送回去，你们俩那圆房，跟他们俩那过日子，瞅机会倒反他一座万龙长风岛，借军师府这点势力。得了，您也是为了这个大事儿，我们俩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。刚才动手的时候也没细瞧哪个是美玉哪个是素琴呢，那我不知道谁跟你们打的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刚才怎么打的，反正那俩妞够厉害的，尤其有一个挺大眼睛拿刀玩命的，好家伙，我那棍儿都快帮上他了，他根本就不躲，拿刀愣照我嗓轴子捅，干嘛那么狠呢？他爸爸死了，大概啊他报仇心切，那也没细瞧，眼睛倒挺大的，模样怎么样啊？哎呦宝贝儿，您就别挑了，这俩打小就没人劈的，好看极了，配你们俩人绝对够得上啊，那我们俩就全信您的了，有什么话等您信，行，甭管了。孙老头给出这么一主意，让二小炸亲，这会儿等天亮勾奔军师府，有人回禀二位姑娘呢，前厅待茶，给孙老伯父接进来了。孙宝昌这满面春风，昨夜晚间二责人想必连夜的审讯你已经审明白了，现在是不是押往天王殿已经交予西安侯处置了？怎样处置孙老伯父您跟我们说说吧。我还没送天王殿，昨天晚上探府之人，二位姑娘猜得出来是谁吗？那我们可猜不出来，我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您也知道 我爸爸在的时候家规最严，我们是随父习武，这个府门以外的人除了那几位军师叔父和您几位，我们一概都不认识。探岛的这个二小我们也从来没见过。 哦， 金龙川的杜林杜茂你们小的时候见过几次？见过一次啊。那俩小孩那会儿比我们小啊，记不住长得什么模样了。这说着俩人脸就红，这门亲是多少年了，娃娃亲呢，这俩孩子长什么模样一点都记不住了吗？一点都记不住了啊，那就好办了。昨天晚上探府之人既是杜林杜茂啊。哟，邓美玉陆素锦一听，好未婚夫，怎么是他们俩呀？你看看这俩孩子呀，昨天晚上我这么一问呢，姑娘哎，我眼泪都下来了，可亲可敬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你父亲在的时候跟金龙川的杜川主给你们定这码事情吗？俩姑娘听着不言语，姑娘家一提这臊得哼啊，低头玩衣裳角了，不言语了。这个后来也不有谁呀、啊、给这俩孩子造谣，搬弄是非，说这俩孩子不小好，在外边结识一帮个啊狐朋狗友啊，引动他们去这个烟花柳巷，哎，学了下流了。这个你父亲跟你们说过没有？我父亲没跟我们说过，是我都听说过。后来这个话传到你父亲耳朵里头去了，你父亲呢，当然是大为不悦，就去找杜川主前去退婚。可是杜川主呢有一份委屈，他这俩孩子家教最严了，在家里边是严加看管，没有随意的出去。那么这个话呢跟你父亲百般解释，你父亲当然是不信。自此两家闹得有些不悦，虽然儿女亲事没有打退呢，不来往了。你爸爸后来再没去过金龙川，这是有的吧？还真是有一回我爸爸回来以后就再没去过，就是若干年并不走动。嗯，我们知道实际这俩孩子没学坏，这俩孩子一直在金龙川好好的习文练武，现在出落都也是一表人才啊。那么这俩孩子老琢磨着岁数大了怎么不接你们姐俩完婚呢？正是多事之秋啊，有朝廷的大事在，一时顾不上儿女情长。可哪知道噩耗传来，他们在金龙川竟然听见你父亲被人所害，这俩孩子可就下了心了。为给岳父报仇，两个人四处打听，终于打听明白仇人是佟林佟海川。两个人要找佟林报仇，要替岳父报仇，要对得起你们姐俩。结果一打听呢，仇人被困在岛内，这俩孩子吃的苦可就大喽。两人想尽了千方百计呀、啊，费了很大事，这才得进岛中，又搭着道路不熟悉，误打误撞的也没见着这佟林。哎，你说这不是该着缘分吗？俩人愣误走军师府，没容的这俩孩子呀往头了去呢，被你们姐俩发现，你们姐俩也不问问姓什么叫什么，举刀就剁，失手被群于你姐妹二人。这要让别人逮了去，这辈子抬不起头来，该着让你们姐俩逮着了。好在你们有啊娃娃的婚约，有这个婚约在其内，也不算男女授受不亲，这就算有肌肤之亲呢。俩孩子被你们擒住交到我手，回去我连夜这么一问呐，方知 他二人进岛全是为了你们俩呀。杜林杜茂是好孩子呀，来就是为给你父亲报仇的。哦，邓美玉、陆素金一听，杜林杜茂这小哥俩不错呀。哦，为给我爸爸报仇，为了我们姐俩，竟然私自杀进岛来，你们俩哪行啊？那通灵多厉害呀！他们俩把事儿办错了，我行刺通灵不成，慢说通灵有一干侠剑客护卫，就是通灵一个人，我们俩再加上杜家哥俩也难尽其身。那话是那么说呀，现在把话讲明，我可不能放他们出岛，也不能把他们送到天王殿了。哎，我只能给你们姐俩送回来，可送回来呢，有其名无其实。你爸爸现在又死了，我牵着你们俩来是问问你们姐俩呀，我真把他们俩人送来，是不是咱们就完婚圆房啊？你这个话问出来，这俩大姑娘怎么答复？两个大姑娘臊得满面绯红，全都不言语了。孙部长一瞧，你们两个人自有习武啊，不要有寻常小儿女之态，咱们嘎嘣里楼脆啊，摇头不算点头算，乐意咱们就说乐意，不乐意就说不乐意，别慎着。我觉得这小哥俩不错，为了你们两个人来，可不可辜负小哥俩一片痴心呐。也到岁数了，又有你们的父亲的命令，当初说好了的，怎么样啊？这玩意拿鼻子说话多费劲呢，说什么呢？那我们俩人也不得商量商量啊。哦，你们俩商量商量，家里没大人了，得商量商量。我等信儿啊。行，您等信儿吧。等几天呢？三天吧。三天。好家伙，你知这哥俩心里跟长草似的，就打算立功心切。我这打回去，不错，眼珠得看着他们俩人，老虎还要打盹的时候呢。万一一困，我睡着了，俩人要跑了怎么办呀？三天可真等不了，两天可不成。那一天不成，今儿晚上，我晚上再来一趟，乐意也行，不乐意也可以，给我个痛快话。行，您晚上来听信儿吧。哎，孙茂昌一瞧，乐意。回来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